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青年观察员阿呆啊，在星期六的早上向大家问好。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搜索 FM98.2 AM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我们也是一个全屏的可视化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当然呢，也可以搜索新浪一直播搜索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室，这样呢您给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什么的话题，或者是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解答哟。 是的，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啊。今天是12月1号，12月的第一天，周末不限号啦。而且呢，今天是最高温度是7度，最低温度是-1度，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寒保暖还有防护。 对，其实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算不冷，但是据说北京在下一周的时候将迎来一次降温啊。 对， 所以说这大棉袄二棉裤啊，这羽绒服什么的该搬出来了，现在耍单可是真的是美丽动人了对吧， 不能不穿秋裤了。 对，从昨天的时候看到了个很悲伤的消息啊，昨天是11月30号，这个时候呢，照例从朋友圈啊，从微博当中，那他又开始刷了，2019要过去了， 对， 2018要过去了，这就剩一个月了。 我本来想问一下，这12月的第一天，18年的最后一月的第一天，大家有没有就是18年的计划有没有完成？这个悲伤的问题。 我觉得这时候可能变成了，既然都不完成，就算了吧。这个时候可能把2018年的计划揉作一团扔一边，然后说给自己制定2019年新计划啊。 循环往复是吗？ 还有一个比较悲伤的是，说距离农历新年也只有66天了。这一年我觉得去年除夕的钟声还犹在耳畔，今年的除夕即将到来，听众朋友们过年好。 在周末我们不要说这个悲伤的话题了好不好？ 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是给大家怎么说呢，在没到放假或者是在进行倒计时的时候呢，让大家有一些盼头和念想。因为我们今天呢是比较针对学生们的，就是寒假旅游的一个攻略了。因为听众熟悉我们节目的都知道，松一般周六日上的时候就跟旅游有关的主题了。今天我们做的呢就是寒假旅游。如果说大家有计划的，可以听一下我们节目，跟我们碰撞一下，看有没有跟大家想法一样的，或者是您有更好的出行建议，也可以跟我们提供一下。 对， 如果是还没有计划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本期的节目，您能够在心里种一个小萌芽， 哎， 提前计划一下，否则这个寒假也会消失了啊。 对的，还要预告一下，我们不光有有钱的玩法，还有没钱的玩法。 没钱以我们两个的代表啊，有钱的玩法呢，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请到的嘉宾，在我们青年说的下半时段会请到的嘉宾，也是阿呆的一个好朋友，是吧？ 对， 介绍一下你的朋友。 应该是我的土豪朋友，因为我问他去哪儿玩过的时候，他怎么跟我说你知道吧，原话是，哎呀，我国内去的比较少，最近几年只去过桂林、青岛还有香港，然后国外呢，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去过美国，今年2月份去了西班牙，然后11月份刚刚回来从日本。 就是可能跟咱们去趟三里屯逛街一样的，这个啊，这是不一样的肉，不一样的玩法。 世界这么大，他都看完了。 我们三个呢，也作为怎么说呢，不同的需求吧，今天给大家提供一些可以出去玩的，以及我们玩过的经历啊。在来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些小资讯吧。哎，对，阿呆是上研究生了， 对 吧？经历了这么多的寒假和暑假，你的假期有没有选择出去玩过呢？ 哎呀，我每个假期都计划出去玩，特别是寒假。对，计划 引号了吗？ 停留在计划当中。特别是寒假，我特别想去雪乡。你也知道，就是去年的时候雪乡那个事儿让我彻底打消了去雪乡的念头，但是今天就是今年又燃起了去雪乡的一个念头。 对，你说这个前几天在微博上有一个热点，就是在说雪乡的这个价格已经明码标价了。 对， 因为去年一直在吵说漫天要价，可能你入住之后他把价格提上来，哎，人家今年就给你明码标价了。这个时候又有很多网友说了，这么贵，我们为什么不出趟国？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很为难人家雪乡了。 好多现在好多国内的旅游景点都比较贵， 对， 但是我还是特别是昨天我大姨在朋友圈发了一个那个雪就是雾凇的照片，小视频，哎呀，我太向往了，简直就是仙境啊。 这个可能作为一个东北人，对于你们的这种震撼我表示不以为然。 就像南方人看见下雪一样是吗？ 对，雾凇其实可能在我们在东北生活的，而且我是在这个水边，早上起来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确实很美。开车的一路上呢， 街道两边银装素裹的分外的妖娆。 看到我的眼神了吗？ 大眼睛不灵不灵的。这个季节到东北，其实我觉得应该在其实寒假的时候应该是最好的。东北的气温能够达到很冷，然后它的雪景能完全呈现。像现在可能很多地区是在零度上下徘徊，这个时候它的造雪包括什么像冰雕雪雕那些，它还不容易能够保存得住。如果再冷一些的时候，因为它要在零度以上的时候，它会化。白天日照太强的话，它会化掉。 在我的印象当中，东北那块世界那旮旯，就是完全就是冰天雪地，任何时候。 看，这就是 刻板印象。 河南人也会对我们有误解、啊。还好啊，不过东北很多景观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我们东北有一个段子吧，说现在如果说去饭店。点什么？点啤酒，然后服务员就会问你要这常温呢，还是那个冰镇的呀？然后你说这大冬天谁喝冰镇的呀？啊，来个常温的吧。好，这个时候发现常温的酒是里面带冰坨子的，因为我们的常温是零下十几度的常温。反而这时候冰镇的，还能够喝啊，起码还是零上几度的。 原来是这样。 对，然后也会看到东北大街小巷有这个雪糕直接在地上摆这个摊儿，而且还有个特色叫卖冻货。叫什么叫冻货？ 还真不知道。 冻起来的这个冻，就是把所有的、我们会经常说这个鱼虾吃不完的冬天储存起来，然后在街上卖，就直接是一排的这个冻着整鸡呀、冻的鱼啊等等的摆小摊儿，叫卖冻货。 冰箱都省了， 对，天 然 大 冰箱。 冰箱啊、所以说，很多人对东北感兴趣的，寒冷的季节到东北确实是很好的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国内该怎么游，然后夏季怎么玩，我们会嘉宾到来之后，我们展开讨论一下。接下来我们看一些小资讯吧。首先呢，就是有一些国外留学生啊，近期也跟我们抱怨说剪头发太贵了。在国外我就有一个朋友是每次他从这个国外回来的时候，他都很像一个摇滚乐手， 披头散发，是吗？ 特别飘逸的长发。然后每一次他在走之前呢，他都会去理发店说把我头发剪到最短，然后会剃一个寸头再出去。 圆寸是吗？ 对。然后我们问为什么，他说国外理发太贵了。 我也是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朋友，他说之前理发的时候都会去理发店，但是理完几次之后发现这个审美完全不符合，就自己在宿舍里面几个朋友就中国留学的朋友一块儿买了那工具， 互相剪。 对，互相剪。我说这这个旅游不是旅游，就是留学，也把这个理发这技能也给搞上了。 对呀、我们来看一下留学生怎么说。我们有一张这个国外的理发店的照片，这上面还有网红的姚明的脸，是吧？这是国外的一些 表情包。 对，这是为了吸引这个中国人的注意吗？这属于国外的一间比较小的算是发廊吧。你看它上面是 shop， 它是属于商店的这种感觉。 对 啊，那你比如说阿丹，你要如果在街头上看到这样的理发店，你会选择吗？ 我不会选择，我会不知所以。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讲究的是那种从外面看金碧辉煌的， 对， 里面就是一排 Tony 小哥，然后都一样 的 发型， 对，穿的那种小礼服。 我们看一下留学生怎么说啊。有个留学生说了，在来澳洲之前呢，就听说过很多国外理发惨不忍睹的事情，所以说他一年没有去理发。还有个留学生呢，说他在国外理过三次发啊，除了一次在亚庇一个华侨那里理的像那么回事儿啊，其他一次在清迈呀、在开罗，简直不像一个就正常我们觉得能看的发型，他只能戴个帽子。还有就刚才我们说的美国人啊，他们的推子办带个卡尺，说美国人的习惯思路呢，就是你跟他说留多长，他就刮一遍。好直接呀、然后他说第一批去尝试的同学呢，都是剃了秃瓢的。我的天哪！而且我觉得不只是说是审美的问题吧，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对于在国外理一个发的钱就能吃一周的饭的留学生，所以说很多留学生会回来再剪头。具体多贵呢？我记得我的朋友跟我说，他是3-5年前说剪一次头发应该到200-300块钱吧。 对，这个好像很正常。 对， 在英国好像我查到资料说，这个在英国剪一次头发一般都是20-30欧元，就折合人民币200-300 也对，200-300块钱。 对，还有在日本说那个日本剪发也挺贵的，就是有的贵一些的就10,000日元，就要600人民币。 哇，而且你们男生头发长得是很快的， 我觉得没必要吧。 对，其实你像在日本他这样吃什么都贵，如果剪一个头发一个月按两次算，一个头发要1000多块钱去剪发、还没算是漂染啊烫啊等等。真的不敢想象。然后说啊，我们这个留学生就说了啊， 亚洲就是不单是在于贵啊，而且发型师不太会处理我们亚洲人的头发。 嗯， 比如说以前我们经常说，给我剪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给我剪一个什么样的鬓角，然后 我估计发型师都蒙圈了。 嘛玩意儿？他说在中国呢，理发师我们经常说他听不懂什么叫修理一点点，修理一厘米。他说在美国同样也不懂啊。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就是说特别有层次的照片的发型，请看。哇，哎，我觉得这个头发以我的发量达不到，我很羡慕这个， 有点像神奇动物里面的造型。 我有时候会怀疑它是前面的胡子的感觉。 哦，还真的， 对吧？它很像右图的这个叫我们在东北会经常看见，这叫冰凌冰柱这样的。 哦， 剪出来的很像啊， 很像我们那个就地边的餐厅那种帘子。 对，所以说以我的发量达不到这种程度啊。然后因为说欧洲的水质比较硬，所以说留学圈就出现了这样现象，说出国如出家，别人脱单我脱发。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到一个比如说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城市旅游啊，或者是就是住一阵子，就会发现其实头发会掉很多 啊。我觉得在国内可能掉的比较多吧。 你这出国的时候还好是吗？ 没出过国。 那就是你脱发，就是确实是水质硬对头发有很大的一个伤害。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啊，我人生唯一染过一次头发。那个时候很流行一种奶油紫，男生可能不懂吧， 真不懂， 就很漂亮的紫色。当时是把头发先漂成近白色的情况，就是把你的黑色素都推掉了头发的，然后再上了三面色染出来。我非常喜欢那个奶油紫， 哇！ 然后当时就觉得圣诞节想出去玩，顶着一头奶油紫，简直我就是小仙女本仙了啊！ 是不是会很伤头发吧？ 伤那是肯定的。然后因为换了一个环境，它那个水质很硬，以至于我记得刚到那个地方之后，洗完头的第二天早上，我在路边打车，然后突然间风中看到了几绺银色的头发，我在想谁的，我的，当时的 会掉色是吗？ 他的这个水质把我的奶油紫给洗掉了，从此之后，我这一年就顶着银灰色的头发，而且漂成了黑色也会掉成黄色， 也挺拉风。 后来真的是痛定思痛，直到把那个颜色都剪掉了。我知道这个水质啊，其实。对头发伤害还是蛮大的啊。我们留学生他刚才反映这个问题呢，其实他背后有很多的原因呢啊，比如说这贵，比如说这个丑，都是比较很多的原因。因为欧洲发达国家的理发店的档次和水平它都差不多，而且说是理发其实是个技术活，并没有很多的 人想干， 对，很多的外国人愿意钻研这个技术活， 这个行当哈。那我想就是咱们这个中国范围内的这种 Tony 老师都可以申请到国外去转转。 其实很多，比如说现在大家拿个网红的图片，或者是说很喜欢现在新流行的什么样的发型，我觉得全国的这些数得上的理发师剪的都不错。 哎，我前一段时间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想把我的头发做成那种抖音上特别火那个锡纸烫， 我看到了绑一头， 对， 那个小啾啾，其实国内的很多老师能帮你达得到，包括女生很流行的现在叫什么锡纸雷同款的那个发型，很漂亮。然后我看到很多女生都在剪，然后剪的都很蛮好， 但是也是只能幻想吧。我跟那个发型师交流了，他说你这头发还是省着点用吧。 跟我一样，我跟发型师说给我来点刘海，他们说你的发量不配有刘海。 我们不配。 我们可以专门做一期脱发的节目啊。 嗯， 而且刚才说除了这个大家不愿意花时间去研究理发技能，同样也是因为欧美发达国家的劳动成本很高，大多数是按小时计算工资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成本就会转嫁给了消费者，理发价格自然就会高一些啊。在英国呢，一般男生理发是20到30镑左右，刚才我们说这个价格，人民币大概是200到300。 对， 所以说这个当然我们会觉得比较贵一些。 是，咱们平常在国内剪一次头发，我是25。 哎，男生真的很省钱。 对， 女生一般剪一次头发，我记得我现在剪要128了。 天价天价。 而且我记得现在因为很多理发师会喜欢把头发剪的，我今天比较毛躁啊，剪的比较齐，就是这样看着很有整体感觉。我记得我最气的一次，理发师说，哎，你看着我，我下午五剪子就把你头发剪完。我在想，我128，你五剪子就给我剪完，你一根一根给我剪好吗？ 可能男生女生的剪头发的价格也会差很多。 对，就而且每次就是其实剪出来效果好像也是 差不多 了。 就是男生会比较说给我随便安排一个就好，女生会说要你们总监给剪。 嗯 啊，总归是一个心理安慰、 哦、 对吧， 原来还可以请总监、嗯 而且其实说欧美人和我们的东方人他的这个天生发质不一样， 对、这个、 欧美人很多是自来卷，所以说他不需要说蓬松啊、烫染啊、定型等等的，他就简单的理一理。 欧美的很多男生他脱发、嗯就 是 对， 你说的是英国的某王子是吗？ 那种穿着西服的那种绅士， 对，他很多发际线啊、嗯，比较高啊， 所以他们就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审美。嗯、 对，所以说留学生这边也总结了，你嫌人家长理的丑，人家还嫌你长得丑，所以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还是一个审美的问题和不同地域的国家的一个怎么说呢？差异的文化吧。 嗯啊、嗯，而且好多朋友跟我说，他说理发师把他自己当成艺术家，你的头发不是你的，嗯、是我的作品， 就是你别想控制我剪什么样子的，我想剪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的、啊、 很任性啊。 对对对，这个是在国外理发的问题啊，所以说、嗯、留学生们啊，有什么更多好玩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也是通过他们的分享更了解我们国外的一些生活啊、嗯、 刚刚我突然想到、嗯、我是没有在国外剪过头发、嗯、但是最远的一次跑到台湾去剪了一次头发， 嗯， 当时用了收了我我也是想的是因为马上要从台湾走了，我想带点什么回去、嗯、带点什么呢， 带点发型 包 到台湾。 但是我的体验啊、嗯、我真的觉得就是服务特别好， 虽 然就花了500新台币， 500新台币应该是 100多块人民币、嗯嗯、他们在洗头发之前会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洗发膏，他会、哦、如果这个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头皮的这种肤质的话、嗯、他会用那个放大器 先给你看一下， 然后说让你适合什么样的，比如说我的头发就是那种出油比较多、哦、然后比较敏感，他就用了两种洗发膏一块给我洗的，整个 洗完头发都没了。 对对不、你不要说出这个真相好不好然后整个理发的过程也是很温柔、嗯、你知道台湾人那个语气也是很温柔， 女生就嗲嗲的 嗲嗲诺诺的那种、哦、然后那个让我一度很不适应，因为比较习惯这种在国内风卷残云的 对，以前打骂别动给你洗到抬头 对对对对对，还挠着啊，舒服 就是哪里痒 对对对对 哦， 不错的体验。 现在很多比较贵一点的理发的他都会这样的，比如说洗头发必须要有十几分钟， 嗯， 然后要给你按摩多长时间、 哦、 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贵，其实买的也是他的这个服务，并且我说每次去剪头发的时候，他的所有的专门有洗头的小师傅、 嗯、 然后他的指甲必须要剪得很干净， 哦， 要给你按到多长时间，用什么样的洗发膏一遍遍揉、 嗯、 你就会觉得其实花这个钱同样也是一次对头皮进行一个按摩， 嗯，保护、 啊、对，所以啊留学生们回来在国内多剪头发多洗洗头发啊，一个是就是在留学生在国外剪头，还有一部分留学生呢就是说反映在国外物流快递是很慢的， 嗯 嗯、不知道阿呆在双十一有没有剁个手呢。 哎呀，我每次双十一都是要把手剁干净的那种、嗯、但是还是拦不住，我们宿舍几乎每次快递到了都有我的、 嗯、可以做路开箱啊哈、嗯、其实我们国内其实物流包括这次双十一我觉得很快、 嗯、 有的时候你晚上刚拍完的时候他就下单了，或者是你凌晨拍完的时候、 嗯、 白天他就给你发货了啊、 嗯、 我们现在就属于买东西在网购的话只会说是比你现场买晚一丢丢而已，时间很快、 嗯、 但是在国内呢他们就不懂了，比如说在美国啊他说包邮是什么他们听不懂 没有包邮这项服务不提供， 而且他们运费很高，比如说啊这个网友他说他花了$11买了一本时间简史、 嗯、 他的运费就交了$10，他说他当时就对宇宙失去了兴趣 我们现在买书好多都是包邮的，我现在习惯就是网购的时候一定要凑够包邮，特别是买书49包邮的69包邮的我一定要凑够， 对，尤其是哎，现在网上很多手机壳本身就十几块钱还包邮， 对，好多9.9包邮的， 他赚的是什么呢， 我也在纳闷这个， 对吧，但是我们还会买， 而且那个纸盒我觉得也有成本吧、 啊、嗯，然后他还有说这个在网站购物啊去年看是20刀的这个邮费，今年变成25刀了、 嗯， 哇，几块就 这个服务费 几百块的这个邮费啊！ 对，服务费收的还挺贵的、 嗯。对对对，他说这是逼着我放弃网购啊！还有网友说了，这有邮费那笔钱我都可以坐火车去发货地买了， 而且对速度还快， 好多都是、我看昨天看一个帖子说那个美国 是从东面运到西面邮费要100多，然后其实坐那个飞机就是班机的话、也就是110几块钱。 对，而且他们呢不单贵啊，时间还比较长。那说呢，在你不甘心的付了邮费之后呢，然后呢接下来呢是一波漫长的等待啊。哎， 漫长的等待。 然后说这个，很多人说特别想去自己去邮局那儿取货了，肯定比快递送的快啊。 我有一个同学在美国留学，他说他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好像是烧水壶还是什么咖啡机，说那个一直等着，因为要签收嘛，他们必须就是投递的时候要签收，他就一直等，就请了一天假，知道这一天要送，然后一直在家等，结果没有。就到天黑都快睡着了没等到，然后一开门回去出去买东西的时候，看门上贴了一个条，说我几点几分到了你家投递东西，然后没有家里没人，他压根就没敲嘛。 哎，他为什么不可以像我们这样有个代收点这样的？ 不知道，我估计这个他们服务人员也是比较有个性的。 可能还是跟美国，我觉得他这个人力的资源、人力的费用比较贵有关， 整个的文化氛围都不 一样。而且还有一点是，人家这个比较属于地广，户与户之间它距离其实很远的。然后像我们这样的，比如说他跑一趟一个大楼里面，他可能送很多，一个人专门跑几个大楼。但在美国，你要说比如说送到阿呆家，送到我们就算是邻居，他可能跑两个地方也很远。 对，都是那种独栋小楼嘛。而且现在我们国内很方便的一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懒人取快递的什么那个自动的柜子，现在特别方便。 对对对，他是会定点把你这个东西放在那个柜子里，然后你回家再按照密码锁再给他取出来。 对， 这个他就要 去推广到美国去。 对、所以说很多美国人其实表达说不太喜欢网购啊，他还是喜欢去实体店去购物，因为不用费邮费，然后他这个还会快一点啊。有个网友就算了，说一只普通的乌龟啊，行进速度是每小时270米，哇，每小时270米啊，他买的这个东西呢，从邮政中心爬到机场的货物集散中心就87小时，同样的行程呢，这个邮政花了179个小时。他说我还不如用乌龟运呢。还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管理方面呢可能不是那么完善啊。当然每一个地方它都会有自己的相对不完善的地儿啊。 对，我觉得马云爸爸可以去美国考虑考虑发展这个业务什么的。 对，然后但是美国可能就出现不了是这个包邮啊等等的现象啊。我们刚才这个上半时段的前半时段有过去了，我们一小段、一会儿呢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些比较国外的好玩的跟旅游有关的资讯啊。大家不要忘了，在我们今天的9点之后呢，我们会请到一个嘉宾啊，也是一个一个算是旅游达人的一个研究生啊，他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寒假出游方面的一些攻略，我们有更多的小贴士会跟大家说，请大家拿起小本本好好的记录一下。一会儿呢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青年说继续跟大家说，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的，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8点31分，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就是青年说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大家好，我是青年观察员阿呆。 欢迎阿呆啊。我想问一下阿呆啊，比如说你假期旅行，你选择目的地一般的条件你看中的是什么呢？ 便宜 啊， 省钱。 那你就可以关注一些什么穷游网啊什么之类的， 对 吧？还有些人，我认识一部分小部分人，他会喜欢跟着比如说喜欢的一些电影当中的情节走， 对， 像这个布达佩斯大饭店，他就很想去这个大饭店打个卡，在这个匈牙利那边。 这已经比我高了好几个档次， 超出了你的认知的范围哈。 对，我一般都会去国内的这些电影的热门的景点。 对，很多人就是电影迷嘛，他会觉得想在那儿打卡。我有朋友他30岁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女生自己出去旅一趟行，她是按照《权力的游戏》去打了一遍卡， 哇， 很棒吧？ 呐， 对，然后那时候刷她朋友圈，简直就是像在看一个杂志一样。 对，而且还要拍照片，拍得特别好看的话，更赞了。 对，这个很重要啊。你自己会拍以及有个会拍照的朋友都很重要。我就 不是一个，但是往往有些照片就是男友拍出来的照片。 我就不是一个会拍照的朋友。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近期有一个电影很红，阿呆也是昨天刚刚看过，是吧？ 对，是，就那个神奇动物，哎呀，格林德沃之罪，是吧？我老是念不对这个名字， 你就念前面就好了。神奇动物，因为它第一部是《神奇动物在哪里》，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第二部已经出来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片花吧，给很多没有看过的朋友进行一下预告， 还挺炫的。 I'm scared, Professor Dumbledore. Everyone is scared of something. Ridiculous! Newt? You're up next. That's an unusual one. What Mr. Scamander fears above everything else is... Having to work in an office, sir. Go ahead, Newt. Ridiculous! Magic blooms only in rare souls. Still, we must skulk in shadows. Yes. ways serve us no longer. I take it you've heard the rumors. Grindelwald had a vision that he would rise to dominance over the wizarding world. So you're asking me to help hunt him down? I can't move against Grindelwald. It has to be you. In your shoes, I'd probably refuse to. It's late. Good evening, Newt. Oh, come on. You underestimate your talents, Mr. Scamander. Their arrogance is a key to our victory. Muggles are not lesser. Not disposable. You're too good, Newt. You never met a monster you couldn't love. Traitors! Commander. Do you think Dumbledore will mourn for you? Are you a ghost? No, I'm alive, but I'm an alchemist and therefore immortal. Oh, Nicolas Flamel. Jacob Kowalski. Oh! Oh, you don't look a day over 375. 最后一句，魔杖已就绪。 刚刚那个老头你看到没有？活了375岁吧，好像是。 对，他真的不像375岁。 但是他的手就一摸就会脆。 因为说这个人如果活到了80-90岁，好像大家就都看不出来谁有多大了。 对对对。 你可能60和80大家还是一眼能看出来，80-90就看不出来了啊。这个电影我们刚才让大家用了短短3分钟的时间穿越到一个跟现实另一个世界， 魔法世界， 一种魔幻的世界。 我突然就是那个调性让我就还是走不出那个什么哈利波特那一系列的那个电影。 其实哈利波特应该是我觉得我们这么大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对哈利波特的一个印象，应该没有人没看过吧， 应该都看过吧，我们是跟哈利一块长大的。 这是真的。因为前一阵子在朋友圈刷到说这个哈利波特卖周边，他的那套魔法的这个袍和权杖，对，然后说哇，上哪里买？应该是在英国公开售卖了一套价格。 我查了一下，好贵的，1000多吧，好像是，还是2000多。 而且据说买不到， 买不到啊？ 对， 买到我也估计买不起。 这个买得到，我觉得也没法穿，在街上， 对， 你容易骑个扫帚。 对对对对， 其实喜欢哈利的，我觉得可以按照这个去一比一定做一个也还是可以的。 逃跑嘛，万能的逃跑。 对对对，我给忘了，我还想走高端定制路线哈。 对， 然后我们刚才通过这个电影呢，也是到了一个魔法世界的现实入口啊。今天我们要揭秘的不是这部电影，而是说它的拍摄地。很多人觉得这个科幻电影一定是大绿幕，他们抠像拍的。哎，其实真不是，很多地方都是实景去采的。它这个电影呢，其实是在英国的巴黎。 英国，英国和法国， 英国和巴黎，英国和巴黎啊，它是两个地方来这个取景的。比如说，影片中出道的这个，拉科克修的道院，阿拉科克修道院。 这个是那个霍格沃兹学院的内景，好像是，说是什么13世纪的时候就开始修了，然后16世纪被弃用了。然后整个的这个调性就是古怪的，然后哥特式的这种氛围，让人就是有产生这种神秘的，哇，神秘莫测的那种魔法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好多英国的那些，包括这种外国的这些电视剧电影啊，都在里面取景。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修道院，哎，很漂亮的一张图片。我觉得这个草坪应该就很多人会拍照的感觉。而且从外部这个装修风格来看，外部设计的建筑风格，这应该是个有百年历史的。 对，我们这样看好像还不怎么地啊，就在电影里面就会觉得很好玩。 其实它有沧桑的感觉。我们再看下一个，这是它里边的回廊的 这种厚重感。 对， 觉得 那个线条啊， 走过它就有历史的回声。 对对， 尤其是这种修道院，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我一般去教堂之后，我特别喜欢抬头看它的天花板。 对对对， 它的这个穹顶上面，它会有很多 线条什么的。 对，还有很多这个壁画，然后你就会仿佛听到了在几百年前大家在这做礼拜。 对对， 以前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就从这有一张光影的穿梭啊。 对，不是说建筑就是什么流动的历史还是怎样？ 对啊，它这个修道院呢是拉科克啊最为著名的一个历史景观，是在13世纪的修道院，就修建了啊。16世纪它就被弃用了，成为一个古怪的贵族乡村的别墅，它是有一种就叫兼收并蓄的建筑风格，然后除了哈利波特和神奇动物在这取景之外，比如说很有名的傲慢与偏见， 唐顿庄园 和这个另一个波林家的女孩都在这里进行过拍摄， 那种贵族的氛围特别浓厚哈。 对对，这种历史的地方其实蛮难找的了啊。一个是这修道院，还有一个是白牙。 就是我不知道松姐有没有看过那个原片啊，就是纽特和那个和那个人叫什么来着？登陆 我并没有看过，我接不上。 波特不、就是纽特他就是非法出境的时候，在那个白色的悬崖边。就是那个景，是不知道找到没有？ 哦，找到了，让我们看一下啊，好漂亮。这个白牙就指的是白色的悬崖， 白色的悬崖， 它很像被切割开的一个冰淇淋的侧面。而且这个冰淇淋还是 十月，你这样一说， 我是吃货，因为你看啊，切割旁边它很像这个就大理石的蛋糕，还像那个冰淇淋侧面之后上面那一层是抹茶的。 哎呀，不要这样形容，我还没吃早饭，好不好？ 你看你这是不是蛋糕口水是不是流出来了啊？他这个就是男主角在这个地方，然后偷渡这个穿越英法海峡到对岸的巴黎。 对对对，就这个。 所以说，他这个地方虽然是只出现了在影片当中只出现了几秒，但是这个标志性的也被大家一眼就看得到了。 对。其实说这个白牙其实不是一个说特定的地方，它就是这样，这种地形就叫白牙，它是学名叫做白垩，就是那个白垩纪的白垩，然后可以追溯到千万年前开始的这种海洋生物的沉积，所以形成了这样的白色的悬崖。在美国其实不是一个，不光有一处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英国啊，英国就是比如说多佛尔这个白牙，还有七姐妹白牙，具体这个影片当中它是哪个白牙好像还没有 不知道是吧。对，就是可能说后期还需要解密啊，但是大家因为有很多个有名的白牙，所以说大家喜欢白牙不一定偏要到它拍摄的那个地方，有很多地方可以供选择。据说从欧洲大陆远眺英国的时候呢，最显眼的就是绵延成片的白色悬崖，它呢也被称为英格兰的 南大门。 很漂亮，也可以到英国作为一个打卡地之一啊。虽然我们不知道影片出现的白牙是哪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圣保罗座堂啊，它在电影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左右了故事发展的一个算是一个情节了吧， 关键的情节就是邓布利多和那个纽特在伦敦夜晚相见的时候，邓布利多劝纽特去出境去找那个主角格林德沃，然后在这个上面去碰面的，他们就穿过那个房顶的，从远景可以看到，这就是那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就是圣保罗座堂。这个是， 我们也找到了，先看一看它的大全景。哇，好漂亮，很神圣的一个感觉啊。 对，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是远景，从剧照当中是什么样子的？ 是这样的。 这个就加了一种电影的滤镜的感觉了。 对，它其实这个那个是一个特别出名的旅游景点。我看查了相关的资料，说是应该是到后期做的那个后期的这些。特效什么的，然后因为上面人太多嘛，他不可能就是清场 就跟咱们横店似的。 对对对对对， 是吧？ 是， 可以看到这是电影当中的一个场景。在这个这是应该是在建筑物的顶层了。 对 对吧？为什么总有一种跳崖的感觉呢？ 他们走在那个建筑物的边缘，看着我都想跳下去因为我有那个恐高症，就看就在高处就想跳下去 你是这个电影原来给你带来这样一个启示啊？ 它是 3D 的，现在 3D 效果可好了 你要是 5D 的是不是就真掉了，从电影院的2楼给你放在1楼啊。它这个如果大家对于欧洲对于伦敦比较熟悉的，不难发现啊，他们碰面这个楼顶啊就是伦敦的标志性建筑第一，刚才我们阿丹说了啊，就是圣保罗的座堂。这个座堂呢它始建于7世纪， 哇，他在圣保罗曾在1666年在伦敦大火中被毁于一旦，后来在1675年，也就是九年之后呢，他重建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在完工之后呢，在300年的时间里呢，一度是整个伦敦最高的建筑。就是像我们说的地标性建筑，能一眼看得到的。 我还查到了他的门票，18英镑就可以登顶。 哇，哎，很便宜啊。 18英镑是多少钱？ 应该18英镑是100多人民币，100多，就跟我们现在景点是差不多的价格。它有电梯可以上去吗？像我这种不爱爬高的，100英镑可以让你爬电梯上去，其他就是走着的啊。 刚刚有没有注意，就是这是一个座堂，而不是教堂。 对，哎，我在纳闷为什么叫座堂。 座堂其实我专门查了资料，因为它叫座堂嘛，就是在天主教会当中教区的政权，主教所在的那个教堂叫做主教。座堂，也就是说一个区域里面，一个教区里面，教区的区域里面只有一座座堂，其他的都是 教堂， 当然座堂也是教堂。 明白了，就是比如说大家都是学生，你是班长，你也是学生。 对， 就像前一阵看这个很多清宫戏啊，说娘娘皇后用的是仪仗，然后说只有每一个宫的主位才有资格让别人抬着出去。 如懿传里面是吗？ 对对，都是这样的啊。 我还专门去那个故宫打了卡，什么延禧宫啊， 排队吧。 那会儿我是工作日去的。还行，人不是很多。 你这是看了延禧攻略之后？ 对，两个电视剧我可都看了，追的。 我们有一期把这个富察凤和配音演员请到了直播间。他在当时 不叫我。 你疯狂。他在当时是一个很帅气很可爱的小哥哥， 配音， 对，配音演员。他跟我说了一句你不得体，当时啊， 少女心泛滥， 我就表现得极为不得体。当时也是个意外发现啊，因为他是通过这个一个动漫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但是后来我说你近期忙什么呢？他说配一些电视剧。我配什么呢？他说 《 延禧攻略》最火的时候，对吧？其实对，尤其是 太幸福了。 其实是身边如果很多电视，尤其在我们大北京啊，很多的经典的电视剧、电影都在这边拍摄的，很多景点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你仔细观察一下，哎，这个地儿不就是拍摄内部的那个经典场景吗？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去打一卡，制霸一下朋友圈啊。除了这个座堂，我们刚才阿丹也普及了一下小知识啊，还有一个叫兰贝斯桥。 兰贝斯桥其实也是在刚刚那个场景，就是纽特和邓布利多在谈话的时候，邓布利多要走，嗖就飞走了那个桥，雾蒙蒙的，就在泰晤士河上面的其中一座桥， 一 共有9座桥，其中一座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著名的泰晤士河，而且通过这个桥看到后面的这建筑，这照片拍得很有层次啊，这就是剧中的 这个桥。有剧照吗？ 有，来，哎呀，灰蒙蒙的， 对，就看不清，但是可以看到远方。刚刚说到那个建筑，其实就是英国的这个地标性建筑，国会大厦和那个大本钟。 左上角能看到这个尖尖，我们再通过这个图片，我们再看一下它真实是现场拍的什么样子。这样的，这个灯塔还在，后面还有，然后我们看电影当中，哎，完全是。 但是它这个特效做得好炫呐、 因为魔幻的世界，有没有觉得整个哈利波特它就没有晴天的时候？ 对，全部阴沉沉的， 仿佛一个雷电就会给他们很多这个技能和能量啊。 对， 所以整个是雾蒙蒙的一个状态。它这个地方它是知名度不是太高啊，但是我相信通过这电影之后呢，很多这个影迷们也会去打一个卡，尤其是伦敦现在还好一点，以前被称为雾都，大家也可以在雾都朦胧的夜晚当中学着电影当中去拍一张，但是很有可能电影照片啊，你拍了照片根本看不到你在哪，又夜晚又雾蒙蒙，对吧？ 对，不过那个这一次的神奇动物它取材其实是背景是1920年左右，也正好是那个伦敦雾 大雾 的时 候， 所以它整个场景都是雾蒙蒙的，有点像估计明天北京会有雾霾吧，不知道 不好说啊，有点那种雾蒙蒙的感觉啊。还有一个是海格特公墓， 这个我还专门注意了，是在最后一咕噜的时候，他们决战的时候，在巴黎的地下墓穴取景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墓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这也是说白天看到的。哎，没有我们感觉那种公墓说是阴森恐怖的感觉啊，这很像是一个庄园的入口。 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电影当中，电影当中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这样的， 又是雾蒙蒙的感觉，这个大家都能认出来。 还有旁边这个图，对，它其实是这样的。 是这个是对比， 对 吧？这样能看出来的。 对。 我觉得影迷们很厉害呀。 他们角度其实找的都差不多， 是导游的影迷们吧，对吧？ 真不知道， 一眼都能看出来，应该是对当地非常熟悉以及很喜欢这个英国建筑的朋友们能够一眼的看得出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对比，白天看到是这样的，电影当中是哎还是可以的，这样看能够、 那几个门其实还是挺近， 它这几个小拱门啊是挺有风格的，首先连的比较近，而且是一个弧形、包括这个门上的三角形的这一个标志，从电影当中就能看出来，尤其是这个追光打上去之后、三角形格外的明显。 这个海格特公墓其实也是一个景点、是一个、其实我们中国人去了之后应该是一个必游的景点、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很多名人在这里是吗？ 名人安葬在这里。 哇，这里最有名的 就是马克思。 对，我们每个人在小时候的生涯当中他都陪伴我们很多年， 对，考研也陪伴了我们， 政治要考的会陪伴很多年啊。还有这个著名的物理学家法拉第、作家、乔治艾略特、还有道格拉斯亚当斯等许多英国各界名人呢都长眠于此。 对，我比较好奇的是这公墓还收门票、 那当然了，你打扰人家清静了。 好吧， 对吧，因为他还有专业的讲解人员啊。周一到周五呢，他如果说你周一到周五参观需要提前在网上 预约。 这也是在那儿取了一个景。接着来看，还有就是比较奢华的巴黎大皇宫。 巴黎大皇宫其实应该是、并不是说取景地哈、它应该是那个是法国的魔法布这样的一个题材的灵感来源地，因为那个玻璃幕墙大家可以看、图片就可以看到，这是法国巴黎的大皇宫、然后这个整个的玻璃架构，然后 我们看一下 灵感取自于这儿，还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对，很漂亮，从这个顶的这个流线型能看出来、两个是差不多的感觉，而且用玻璃它这个架构感觉光能透过来，很有一种未来感。再看两个其实差不多的对比，哎，其实这个巴黎大皇宫啊颠覆了的一个感觉，它没有那种金碧辉煌啊不灵不灵的感觉，还是讲究一种设计感的。 对， 它这个虚构的地点呢，它是完全是一个虚构的啊、是由设计师团队啊在摄影棚当中搭建的，但是它的灵感是刚才我们说的灵感就来自于巴黎大皇宫啊。其实对于这设计的还原呢，整个在拍摄搭建的时候是极具挑战性的。 其实这种像这种虚构的地点在电影里面还是很多很多的。他们现在就集中都放到了这个一个工作室，就华纳兄弟的利维斯登工作室。这个其实因为熟悉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哈、这原址其实是一个废弃的机场，后来改成了电影的工作室。哈利波特从第一部一直到最后一部都是在这里面，有很多内景都是在这里搭的。 包括2012年呢，工作室向公众开放了他这个工作室之旅、大家呢就可以看到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幕后工作的永久性的展览了、但是他每天呢只能接待游客6000名、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这里打卡的话呀，可在官网上查询一下到达方式并且预定啊，游览通常它要3个小时的左右。哎，这个很棒，完全能够还原了。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我特别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部里面那个魔法学院里面大厅餐厅里面那悬浮的蜡烛、我特别喜欢那个。 你要是去看悬浮蜡烛，现在顶多是用那个丝给你吊着的。而且我记得他那个餐厅应该是在国外的一所大学的餐厅、是剑桥还是哪个有名的，我记得很清楚啊。也没说清楚学校名字，但我记得清楚他那个是实景来取的，也成为了很多哈利波特迷的必打卡之一啊。如果大家喜欢就是比较好奇怎么在一个摄影棚里面拍出来的话，就可以到华纳兄弟利维斯登的工作室 体验一下。 正好去打个卡，它就在英格兰的伦敦附近。大家如果去伦敦旅游的话，这是个很好的方法。哎，真的勾起了我很好的一个我可以设计一下去伦敦的这趟行程。 哎，可以带上我吗？ 你给我拎箱子，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方法了啊。也如果说大家喜欢说跟着电影深度游的话，近期热播的这部剧《神奇动物》啊，就是在伦敦和巴黎取的景，大家可以去打一个卡，利用过年的时间，利用寒假的时间，其实好好去玩一番啊。 是的， 这个很棒的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个小贴士吧。去欧洲旅游的人，很多人觉得为什么说欧洲人其实我们都说人高马大的，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睡的床 都非常的小， 嗯， 甚至有些朋友说这个就仅仅的说能躺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你想要一个大床，我们要个大床，我们有这个条件，就发现它只是给你一个两个小床又拼在了一起， 都是小床是吗？ 对对对啊，这个 我印象最深的是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憨豆先生。 嗯，有过。 憨豆先生的那个床真的是好小，还有他那个小布娃娃，洗一下会缩水的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这个床小究竟能小到什么程度，这就是单人床。哎，我觉得这个很像火车硬，就是硬卧。 硬卧啊， 对吧，硬卧 的。有点像我们宿舍的那种小床。我们宿舍那个床应该是一米宽两米长，90公分宽两米长那种。 这个还在抱怨，很多人说抱怨宿舍小，人说真的是当年的彼得大帝，他两米多的身高，他睡的也是个小床，这样的小窄床。而且我们刚才说啊，如果是标间的话，看其实也很小啊。 哇，真的太小了，翻个身估计就掉地上了。 其实我们国内比较好的酒店的话，标间的它的每一张床，女生其实都可以睡两个人， 嗯， 很软的。但这个为什么他觉得，为什么去欧洲旅游还觉得这个床是这么的小呢？因为呢，其实以前的时候大家总有一种随时准备应战的，所以说他如果说你睡的大床的话，你会容易睡得太死，而小床呢一般他都会觉得很容易就警醒，或者很容易就睡得不是说很踏实， 不让自己睡得太死了， 对，能够随时起来啊，然后去准备应战。 而且好像有一个传统说，他们认为这个只有死人才能够平躺，所以呢他们就睡的时候 侧身睡哈， 对， 是，也是跟他们的宗教也有着关系啊，说这个床比较小，而且啊他们不单床小，很多人说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发现进的这个电梯间也很小，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嗯， 这个电梯看到没，这是个电梯啊，不是一个走廊的柜儿啊。电梯仅仅能够放得下这是三件行李，其实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能上去了。 嗯，我好像在综艺节目好像是什么 花样姐姐， 花样姐姐， 对吧， 对对对， 我也看过那一幕，他们在国外旅行的时候电梯间窄到，你说这电梯 了好几趟啊， 对，这个电梯间窄到你其实可以跟导游很亲密，你们本来不熟，然后进了这个电梯你只能是脸碰脸。我们再来看一下，而且它很多这个电梯其实是不像我们专门会修一个电梯，它这个电梯是这种楼外的，可以看到这个窗户，看到没，它是个玻璃的，它这个玻璃可以看到外面的街景，其实是整个就像是单独搭了一个为了方便上去的， 有点像那种外挂电梯，对吧， 也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感觉欧洲地那么大，是不是应该房子啊床啊包括这样电梯都建得大大的， 嗯， 还真不是， 跟文化有关系吧，就刚刚说到这个宗教的因素，其实他们有很多清教徒就认为应该禁欲嘛，然后 可能就是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背景有点关系吧，所以说大家如果去欧洲旅游人高马大的忍一忍吧，其实有时候可以加一个凳子吧，或者是旁边围一排凳子怕掉下去，如果睡觉不太这个老实的，我们说睡觉不老实的、 有一些去英国去这个欧洲旅游的朋友，他们也说导游告诉他们为什么床小，就是因为他们有的时候睡觉习惯的原因，有的习惯是趴着睡，然后呢就趴着睡的时候呢手就可以抱着那床垫， 好温馨好浪漫哈。我们无法想象一个高高大大的欧洲人啊，每天回去之后睡到一个很小小的床上，当然我们如果去欧洲也提前可以做好一个准备啊，就是说接受一下每个地方它有不一样的风俗，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旅游的一个目的和体验吧，如果哪里都跟我们习惯舒适圈相似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出去看不一样的世界呢， 是 对吧，我们就是去感受当地的文化，体验回来之后才有更多的好故事的分享。今天在节目的前半段时间呢，我跟阿呆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其实国外的算是一些冷知识吧， 对， 也希望大家就是出不去门的，没时间出门的，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些冷知识。那么一会儿在整点报时之后呢，接下来时段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些旅行的干货了，所以大家拿好小本本做好笔记，我们的寒假旅游即将出发。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

好的，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啊，青年说继续跟大家见面啊，我是主持人王松啊。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搜索 FM98.2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我们是一个全屏的可视化的节目，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以及在这个新浪一直播搜索我们的活力982直播室就能够看到我们了。刚才过去一小时呢，我跟我们的青年观察员啊，青年观察员去观察了啊，来回来，请回来，来青年观察员啊，去请我们的嘉宾去了。刚才我们分享了一些在国外旅游的一些小常识和一些冷的知识啊。现在呢，我们把嘉宾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就是今天我们请到的我们青年观察员的一位土豪朋友，对吧？ 对， 这一小时段呢，他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一些旅游的心得。同样呢，我们三个呢也会以我们不同的诉求跟大家来推荐一下适合旅游的一些地方啊。首先，很多就是怎么说呢，以阿呆为代表的学生吧，会觉得出国其实是一种比较奢侈的行为，对吧？ 对，有点奢侈。 嗯，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周边，北京周边的5小时之内车程能到达的地点，也给大家出去推荐一下啊。首先让我们的嘉宾来跟我们所有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一个招呼吧，来，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杨浩。 嗯，黄杨浩啊，欢迎黄杨浩。他这个刚才没来之前，阿呆就预告了一下，说这近一年去了很多国家。 也没有很多国家了。 把你的原话再跟听众朋友们说一遍。 啊、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过。 啊，容易拉仇恨啊！我们代表不一样的吧。今天那个三个身份，阿呆就是完全是穷游的学生， 然后对， 众筹方式打在了屏幕的下方，然后黄英浩呢就代表着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学生，他可以更多的推荐出国的旅行，好吧？然后我今天就站在了刚工作一段时间，有一定的积蓄 基础， 对对对，但是没那么多时间的，应该怎么去旅游？好吧，我们先来让黄英浩分享一下，你的旅游经历吧。比如说去年8月就到了美国， 是、嗯、去年8月的时候就跟家里人一块儿嘛，就去了美国、嗯、报了一个团儿。 嗯， 然后当时就觉得可新鲜啊，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在亚洲周边或者说往欧洲走， 嗯、 然后这回第一次是往美洲跑，然后就看着、嗯、各种高耸林立的那种建筑，然后又看着还比较蓝的天，然后就特别兴奋。 去了几天？ 想一想，差不多13天。 13天， 对，一般都是半个月左右， 都是半个月左右。 嗯、 出国游基本上都是这样，9到10几天吧。 哦、嗯，因为他这个跨度比较大的，如果说一周吧，可能全在路上了。 对， 嗯，当时都去过美国哪些地方呢？ 几个州我大致记不太清了，大概就是在那个美东那头。 嗯，你可以回想一下啊，刚才我跟阿呆也会说，其实出国旅行的话拍照很重要。 嗯， 拍不好的话再美的景点你都是分享不出来的啊。我们来这边也有个小视频来教大家一些这个出去旅行的应该怎么拍，我们来看一下。 欢迎来到摄影养成协会，我是摄影师阿猴， 我是小默默。 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如何在48小时内完成一条旅行短片。一个合适的音乐，你的脑海中马上就会不断的浮现这些画面，那这个音乐就是你想找的那个音乐。 找音乐的技巧：一有节奏，二有风格， 而且要符合自己的特色哦。 第二步， 决定故事主线。你的故事主线可以是跟随摄影师的眼睛去看一个城市的风光，也可以是体验一个城市有意思的角落。 比如说像我们这一次，我们选择的主题就是元气 CP 的伦敦一日。 我们根据一本书的线索，配合书上画的每个景点，来到实际场景去打卡，这样就完成了从书到景的故事主线。 第三步， 把想拍的镜头画下来。 这个重要的工作就要交给团队里绘画功底最强的人。 也就是我， 给大家看看小猫画的这些分镜。当然虽然我们画了这么多分镜头啊，其实在真正拍摄的时候，有可能根据场地的限制，我们拍不了所有的内容，但是有这么一个总体的控制，能知道你在48小时内到底能拍多少东西，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个分镜呢，有助于把你脑海中的画面变成实物，这样你就可以讲给摄影师，免得摄影师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第四步，准备道具。 刚才呢，我们说我们的故事是由一本书展开的，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准备了一本书的道具。如果你出发之前已经想好了你这个故事要靠什么主线来穿起来，一定记得要把道具带上。 第五步，出发拍摄。 在实际的拍摄当中，小莫妖后要提醒大家随机应变。在旅行中呢，我们可能会赶上刮风、下雨、打雷、闪电，这种时候如果不能拍到自己梦想中的画面，千万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在旅行中遇到的这所有的经历都可以让你的片子变得独一无二哦。 像我们这条在伦敦的旅行视频，因为是自拍的，所以相机摆放的位置其实非常的重要，有时候你可以把相机放在地上，像这样，同时你还可以把相机放在高处的位置。所以在准备器材的时候呢，多准备几个适用性很强的三脚架是非常有意义的。除了利用三脚架找直接拍摄角度之外，我一个非常实用的建议就是要镜头成组。 成组镜头的意思就是，我们先用一个大景别，让大家知道时间、地点、人物，然后呢，再用一个小景别，告诉大家这个人物的动作。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摄影养成协会有一期造句剪片课，就是给大家讲用造句的原则来剪辑你的视频。 其实呢，大家在拍摄的前期也可以用造句的方法去构思你想要拍的画面。 比如说，下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小莫穿过了人群，走到了桥边，打开了一本书，看到了上面的场景，然后转头就看到了摩天轮。刚才我们说过，拍一个场景的镜头要成组，有远景、有中景、有近景。那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拍摄这些不同景别的时候呢，通过灵活更换不同的镜头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比如，如果你想拍一个宽阔的场景，那就用一个广角镜头， 这样你的画面就会显得非常的开阔、敞亮、气势恢宏。 那又比如我在拍摄小猫看书或者写字画画的时候呢，就可以换成一个长焦镜头， 这样背景就会无限的虚化，更加凸显出你的美丽。 第六步，剪辑。 我和阿猴的分工是这样的，我来负责粗剪，也就是把所有的镜头按顺序连在一起。 在小猫完成这个故事主线之后，我会针对每一个场景的转换呀，还有人物的节奏跟音乐的搭配上呀，多花一点心思，让这个片子更加的流畅，就是我的工作了。或者剪辑视频的时候，其实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据音乐的节奏来决定在什么时候要换一个场景。 大家千万不要把剪辑想得这么难，只要开始上手，你就会慢慢的掌握。 第七步，调色。 我一般会把所有的视频片段全都应用为一个调色滤镜，然后针对每一个片段再单独进行调色。如果你在每一个场景中都带了一个有特点的小道具，或者你的衣服都没有变的话，那请注意保证你每一个场景的衣服的颜色，或者比如说我们背包的颜色要保持相近或者一致，这样的话在衔接起来一起看的时候才不会觉得有跳脱感。 第八步，加音效。 比如在下面这条视频中啊，小猫推开了门走到了街上，跑到了河边，然后又走向了地铁。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为这些场景选择一些定制的音效， 这些声音都有助于让观众更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如果这段视频没有加音效的话，会是这个样子。但如果加了音效的话， 是感觉效果棒棒的。好了，到这里我们的片子就差不多结束了。这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把片子多看几遍，每一遍都可能会看出一些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如果你在做这条片子的时候遇到了瓶颈，那给你最好的建议就是放空自己，去干一点别的事情，之后再回来再看这个视频，马上就能发现一些新的不同的东西哦，或许能得到一些新的灵感，这些都是我们用过的好方法。 好了， 好的，推荐了一些好的方法，总共分了七步啊，不知道大家能记住几步。 不知道黄浩在那个旅游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拍片子的习惯？ 有，但是我都是自己当摄像师帮别人拍。 永远没在镜头里。 对，永远基本上都是别人帮我拍的，就是要不然整个景是歪的，要不然自己个儿就是表情就特别狰狞，就抓永远抓不到我好看的那一瞬间。 哎呀，我深 有体会。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呢， 也有可能我长太丑了。 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呢，阿丹？ 我就是因为我老当摄影师，因为我之前学过设计，然后就拍照的时候稍微我觉得在我的审美上还觉得还可以，构图什么的。然后老当摄影师，然后每次都是大家找照片，哎，夏顺那个阿丹呢？哎，没有， 因为你都是去给人家拍是吧？ 对。 这个我有时候出去拍照片，因为每个人心里你想的要出来那个效果，跟人家出来其实挺不一样的。一般这个时候我会，比如说我会拿着手机先拍一张，说哎我要这个景，哎。拍一张，我就这个构图，你看，然后我要站在哪个位置，你要跟人家说， 先摆好了。 对，你要跟人家先说嘛，对吧？这就是说旅行拍照，刚才给我们教了几个方法，当然他们两个算是比较专业的来拍这个旅行视频的，比如说修片啊，然后这个怎么放这个摄像头啊？刚才有一个场景，他放在一个房顶上，我真觉得会 掉下去。 对，他为了拍一个好的照片，看到了吧？在有一个在公交车的宣传的这个栏上， 是 放在了那儿。会掉下来的吧， 手残的千万不要模仿。 对对， 我每次挤地铁的时候，我就那个缝儿，我都觉得要扔进去。 哎，我每次过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每次下高铁上下的时候，我会紧紧的拽着我的手机。 对对对 对， 对 吧？都一样。 对 对 对对对，总感觉会从那个缝里噔一下就下去了。 所以说那个方法太专业了，大家不要轻易的尝试。但是它这个加音乐、调色等等，可能稍微用一点小配博，这是台湾人叫小配博，然后会让你的照片有个不一样的感觉。阿呆今天不是阿呆啊，那个黄永浩其实提供了很多的旅行的照片，比如说他在这个去日本的时候，日本是什么时候去的？ 日本就是前段时间，就半个月前 刚刚回来， 对，刚回来， 刚回来的。那这是很新鲜出炉的照片， 是新鲜出炉的照片。 我们讲讲日本， 我们也通过他的一张张照片来感受一下他的旅游的足迹。这个是在 那个新宿的街头。这当时拍这个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其他朋友还没到，就我自己一个人就待在东京，然后就特别孤单，然后就随手拍了一张。 好，我们可以从前面黄洋浩可以看前面的大屏，这样能看到吧。上面有东方神起应援，这感觉， 还有 HM， 感觉很亲切哈，跟亚洲可能差不多。这个是他的这个逛街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那个浅草寺。浅草寺的旁边，右边那个建筑，就是只露了半截子，是那个浅草寺的那个主庙，然后旁边是一个小塔，那个塔是不能上的。 不能上啊？ 对，不能上。那个 好像是在动漫里面， 动漫里经常出现， 尤其是 经典场景。 宫崎骏的，我觉得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还据说浅草寺它的求签特别灵 啊，你求了 没？然后求了一个胸。对，一个胸，然后当时吓 得 我呀， 对，怎么 不能解？就当时他没有那种僧人给你解，因为我们去的那天是周末，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抽到这个胸的这个签之后，你就挂在旁边的一个小树枝上就可以了，然后就赶紧把它挂上去， 就可以化解。 对，他是这么说的。 原来是这样。 接下来看，大家可以就求个签啊，求什么都很灵。哎，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街道？ 这个是在镰仓的时候，它的一个小干道。因为我们当时去镰仓太晚了，就没有逛完整个镰仓。这个是从镰仓，我们从镰仓站下来之后，直接通过一条小购物街，然后旁边就是这个干道。 这是一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这条干道？ 这条干道就旁边两边是过的是车嘛，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就专门 是车， 对，两边是车，然后中间专门是人走的，然后中间没有任何的停的地方和往两边走的地方，就从头走到尾， 好奇怪啊，两边是车，中间是路。 我们接着来看，这是一个街头， 这个也是东京的街头。 东京，哎，你这个色调调的还 对，调过色的， 对， 好像那日剧里面的那些场景。 因为当时也是自己一个人嘛，我大量好多，如果是街头拍的街头的话，都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特别无助的情况之下。 你是不是朋友跟你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不是不是不是，是他们那会儿要去看演唱会，然后就把我自己一个人落下了。 你怎么不去啊？ 我不太喜欢，对。 原来 这里就不说是哪个歌手了。接着来看，这也是自己在街头，这应该同一组，因为它色调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同一组。 街头的这个巴士啊，这是你在坐，你是在坐这个新干线的时候拍的吗？ 对对，在坐新干线的时候拍的，就拍的对面的那个一个商场，那个 SEIBU 是一个商场， 在日本当地 在池袋。 算还不错的一个商场。 是连锁的那样的吗？ 不算连锁，就这么一家。 好，我们接着来看啊，就是因为可能是调过色的原因，总体感觉都是灰蒙蒙的状态。 对，都是灰蒙蒙的，后边就 这都是它的街头。 比较有艳的， 这个是倒过来的，刚才的这个浅草寺 对 吧？ 浅草寺对，没错。然后这个是浅草寺的一个小门。 这看到这个就感觉可以吃和果子和大福了。 对，吃和果子了，但。这个其实里边一走进去呢，它是一个浅草寺的一个商业街，对，商业街，然后经过一个大块区域的商业街之后，才能看见浅草寺本人。 本草是吧？ 本草， 现在就很像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旅游景点，它会开辟了很多小商贩的地方， 对， 给游客消遣啊，买一些购物 什么的。 为什么突然间吐了下来了？ 因为我只有去过这种土的景点， 太可怜了。我们接着看啊。 对，这个就是那个街了。 就是 那个浅草寺里边那个商业街， 好热闹， 好热闹，而且有很多很漂亮的小姐姐穿着和服，然后踩着小碎步，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往前走。 你有没有体验一下穿那个？ 没有，因为男士的太单调了。 可以有那种什么什么武士服还是？ 男士太单调了，男士只有蓝色、黑色、棕色。 因为我有朋友，他发过朋友圈，在那个这种小商铺门口找的那种，踩着那个木屐什么， 我也可羡慕。但是男士只有黑色、棕色和灰色，然后我们四个男生嘛，然后就不好。搭配这衣服颜色， 哇，你们好讲究啊！ 真的是。 不过很多人去拍这个，在这个场景拍照片，都是在人流当中，他穿着一身很漂亮的和服，然后回眸一笑， 对， 好漂亮。 是， 其实这蛮遗憾的吧，没拍一张， 是没拍一张这种。 可以自己带一个，其实下次是不是可以自己先买好了，然后带过去？ 其实可以，可以是可以，但是你有时候你会不知道那个和服到底应该这个怎么穿搭啊？哪一步记哪一步？ 对， 你怎么没有拍几张小姐姐？ 哎，对呀，我光顾着跟着人家了， 有一种白去了一趟日本的 感觉。对啊， 我们来看，这个就是晚上的街头。 对，这个是晚上的那个东京。 哎，其实灯火辉煌的，而且其实我很喜欢那种就是寒冷的街头，但是旁边有很多温暖的小店的感觉。 是，他们的小店特别密集，而且他们就看到那些牌牌广告牌，他们就是一栋楼里边好多层广告牌叠一块，然后就会觉得哇。好密集的这种感觉， 好难找的感觉。 对，好难找。然后有时候就有一天我们去想找一个烤肉店，然后结果就在广告牌里当中不停的寻找，因为它全日文，我根本看不懂它那个日文到底写的啥。 它会叫烧肉吧？ 没有那个 没有。 虽然说是会这个在网上查有一个汉字烧肉，但是它的店名和广告牌是没有汉字的，就直接是全日文。然后当时我们四个找了好久。 这很难为人呢， 是很难为人。 那你们语言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手舞足蹈加就奇奇怪怪的英语。 其实主要是靠胆子大。 对，靠胆子大。 靠不要 在日本吃一顿烤肉，你们是四个大男生， 对， 一共四个男生， 四个男生 要多少钱？差不多。 我算算啊，因为我吃了好几顿烤肉。然后包括我自己单独去吃， 土豪真的是 真的是土豪吧？我们 也 说也 没有啦。然后差不多四个人能吃，差不多8000日元。 是这几天啊？ 8000日元一顿，8000日元一顿， 应该是在600块人民币。 对，600块人民币 左右。 因为那一顿吃的相对比较一般，然后后来我又吃了一顿是。我在东京留学的朋友请我吃的那一顿就相对比较贵，两个人吃了8000日元， 就是人均300块左右。 人均300左右。 其实在出国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在国内啊，因为我们国内地产非常丰富啊，然后吃顿肉没感觉。 对，没感觉那么贵， 都吃腻了。 是。 但出国尤其是像日韩这样的国家，在韩国真的轻易不要去街头吃烤肉。 听说水果很贵，是吗？ 对，水果很贵。他们的一盒差不多这么大。就这么大的一盒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人民币30块钱。 哇， 如果是一盒草莓，尤其是白色的那个草莓就更贵了，要100多200多。 那个我没见着，我去的时候没有，还不是上市的时候， 就是蛮贵的啊，在国外。所以大家 我不喜欢吃水果。 哇，你因为省钱很多爱好都戒了是吧？ 对，戒了。 水果多好吃啊。 然后其实大家出门其实以这个，如果是预算有限的话，以体验为主啊。 对 啊，吃的东西我们回到我们大美的国内啊。我们再来看， 哇， 这是富士山，然后前面是那个，可能看得不太清楚，因为是背光的，它那个可口可乐的那个瓶子是富士山的限定。 哇，你这不解释我们真的就不知道。 对，因为看不 出来，完全看不清， 完全看不出来。但其实它跟一般的可口可乐瓶子也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上面印了一个富士山而已。就在中下方，就是正好是那个窗框的那个地方， 能看到啊。其实你这个拍照 跟我的喜欢一样，我也喜欢，比如说我有一次去青岛，我们去出差，然后我就拿的崂山啤酒，还有什么青岛很多，我就在山底下拍，山底下拍，我总感觉这个东西跟当地感觉是哎一个限定，是蛮好的。其实黄浩这张照片呢，在后期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可乐的瓶子单独局部涂它，把它调亮， 调亮一下， 然后上面的也是能看得见的。就除了现场的构图，后期应该再处理处理。但是这个意境很棒啊，远处的富士山。这个是富士山跟新干线吧？ 对， 而且新干线上面也是富士山的图案吗？ 对，是一个富士山可爱的那种卡通图案。 哇，哎，你这个抓的很好看呢。 因为这个车当时就停在那儿了。 我误会你了。 好尴尬呀。 哦，这很漂亮、啊， 让我想起樱桃小丸子那种。 对， 感觉。 你觉得到处都是很可爱， 很可爱的那种风。 除了街头，这几个都是街头。 对，都是街头。 街头，我们就稍微欣赏一下。这一张是你吧、 对，这张是我我本人。 这是穿的什么、 这张穿的是那个他们的浴袍。当时我们在东京一个叫大江户温泉的地方一块去那个泡温泉嘛。 温泉。 然后这个大江户温泉我也是听别人介绍的。是听我另一个同学的老师介绍的。他说这个大江户温泉好是好在他把这个温泉做成了一个类似于小镇的地方。然后他又能泡温泉、又能玩还能吃东西。 比较叫复合性的一个度假区啊， 对对对， 复合性的、这是在泡温泉。还有一张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有印象，以及很多人去日本都会打卡的，就是这个樱木花道的拍摄地。 对，樱木花道拍摄地。 现在这么多人在拍照吗？ 是特别多。之前我同学我们四个人有一个同学其实之前三年前已经去过、但是也没去这个地方，只是路过过。他说当时基本上没人，然后这几年开始哗啦啦的全是人 啊。 真的，周围很多，你想拍到樱木花道自己的在火车旁边的这个很难了。 对，特别难了已经。 这就变成了游客打卡点。 是游客打卡点。 而且其实都是中国人吗？ 都基本上都是中国人，然后基本上去到那儿全是说啊普通话，然后各种交流无障碍。 这一张啊很漂亮，这个地方在哪里？ 镰仓。 镰仓。 然后镰仓的其中有一站、这个正好在那个站的旁边叫镰仓高校前。 哇。就专门为了大家都是去为了这个童年当中的樱木花道的印象去打一个卡，我真的见过很多去日本都一定要在这边拍一张照，但是真的很少见周围没有人的。这一张是在 富士山旁边的那个酒店，然后这个酒店它那个时候正好现在是过去的时候是秋天嘛、然后它那个枫叶都红了，还是特别漂亮的。 这个算是日本当地算是比较上星的酒店吗？ 应该算吧，因为当时在河口湖那个附近，我们没有去箱根，我们去的是河口湖，因为河口湖离那个富士山更近，然后看到的那个景、富士山的景会更好，然后这个算是当地还算比较不错的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也有一些，哎，这一张是一张商场的 啊，对，这张是我们去的第二天的一个去吃东西的地方，它叫鸟粮商店，我们真的以为是个卖东西的， 我以为是乌冬面的呢。 后来我进去之后才发现，哦，不是，它是吃那个炒鸡的。 哦、 它里边全是鸡的料理，所以是鸟。 哦，是这个意思。我也以为是卖那种综合性的， 对，综合性的那种小商品啊什么的。 还不是， 但这家特别好吃。 啊，这是你们几个人的合影。 对，这是我们几个，其中旁边两个女生是那个当场偶遇的。 哇， 我们都不知道，那是我们班同学 啊， 这都能偶遇， 就当场偶遇的，然后就约了一顿那叫什么涮肉。 这东京爱情故事啊，一个延伸了。接下来呢，我们又到了一个半点报时小照片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青年说。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也把董九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国博啊，西北南会选手西百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北京时间的9:30呢，我们继续回到青年说，跟大家继续说啊。今天的黄洋浩其实经历太丰富了，刚才简简单单的日本我们还没有听够啊，发现报时了，时间到了哈。那我们接下来这个剩的这半段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简单分享他的历程吧。从日本之后呢，又去了西班牙啊，日本是最近的是吧？往前的话是 往前应该是西班牙，对， 西班牙，我们看到他现场有这个马德里的照片拿过来了。西班牙是什么时候去的呢？ 西班牙好像是2017年的寒假，2017年2月吧。 你看人家常旅游的人就是2017年，对我们来说就是去年嘛。去年的寒假，对吧？对吧？我还捋了一下，我们看一下。 悲哀。 这他当时的他在马德里皇宫面前。 是，对，这个是马德里皇宫。然后当时我印象当中记得马德里皇宫仅次于那个凡尔赛宫和那个。叫什么？还有一个维也纳宫，维也纳美泉宫，没错， 它是一个必打卡的地方。 对，也算是个必打卡的地方吧。因为当时去西班牙的时候是抱团去的，然后基本上这个行程已经固定下来了。 看这张是这个皇宫里面 的，皇宫里头的照片， 一个天花板穹顶上面的，哇，是很有这个当就是欧洲的这种油画的 风格， 很漂亮。 然后还得提醒一下大家，就说西班牙的这些博物馆啊、皇宫啊这些地方，有很多地方不能拍照的。我拍的这个地方是正好是大厅，大厅是允许拍照的。再往里走就已经不能拍照了。 为什么呢？ 就这是一个对于他们的一个可能说是一种保护吧，就是不能让大家就能从网上看到里边已经有什么了，还是要亲自去看一看 啊。对，就跟这个卢浮宫人家一样，要收手机是一样的道理的。 对对对对， 甚至很多时候你拍照，每一张照片其实对于他们的壁画其实都有影响的，你的闪光啊，每一次它都会有这个影响的。哦，是这样的。那你顶上是可以拍的是吧？ 就这一节是正好是可以拍照的区域，它只是个大厅，还没进入到真正能进去的地方。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看到什么样，还是就我觉得看太多的再多的照片也不如你亲身到现场去。在西班牙当时去了几天？ 10天差不多。 你也都是在寒假的时候去的？ 对，都是在假期嘛，毕竟还是学生嘛，都是在寒假或者暑假才能出去玩。 你提前多长时间做的计划？ 大概是11月，再往前一年的11月，提前3个月左右。 三个月、 对，前三个月。 还有签证、 一个是签证，二个是你要准备好钱啊。 啊，钱是最重要的。 对对 对, 对,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你，我想问一下，你旅游的这些钱都是哪儿来的？ 一个是家里给嘛，然后二个就是自己偶尔出去带带课，教教学生，然后就能稍微赚一点。 都存下来了， 存下来。 我有一个小姐妹也是这样的，就挣的钱她平时也是蛮节省的，但她一定会存钱每年去一个地方，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最奢侈的是用在了旅游，这是一个很好的，对吧？阿呆频频的点了一点头啊。这是在西班牙，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展开它有太多丰富的经历了。接着呢，我们的历史的大河一起游到了美国，好快啊！美国去了哪里呢？啊，不是，美国去了哪里？美国什么时候去的呢？ 美国是16年暑假去的。 你看，就是前年的暑假嘛，对吧？我刚才说他的，对吧？ 对， 这就是跟我们 还得想自然数，哎，一级一级一级。 16年，就是看到他，其实每个寒暑假都是很充实的。 对，他因为他每一年有暑假有寒假嘛，除了暑假寒假还有翘课的。 哎，你跟他是同班同学，就像你 没有 寒假暑假一样。 我暑假寒假都是在实习。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很呀。这是很漂亮的大峡谷的照片。 对，这个是那个羚羊峡谷。 就在美国。 州我好像忘了。 很标志的一个。 对，很标志的一个。 我有一个 打卡点和公园。 我还以为是那种就是做的图片。 不，他当时拍出来就是这样。 这张照片其实很多去过美国的人到我们节目分享，我都能看到这一张。甚至有些人为了追求这个光影的一个融合的点，他会等了好几个小时，就在一个地方去拍。这是去一趟，咱别白去啊！这大峡谷这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实在美国也有很多的图片，比如说有我们的嘉宾跟胜利女神的合影， 合影， 这张照片 当时好青涩呀！我的天哪， 这张照片很玄幻了，而且周围后面有很多的人， 都是游客，因为那我们是游船嘛，游船是路过胜利女神，它分两个项目，一个是就走上胜利女神像的旁边，一个就是坐游船在外边逛一圈，然后我们当时选的就是坐游船嘛。 你这是在船上拍的？ 对，在船上拍的， 这是他拍的远处的一个胜利女神的一个形象。哎，拍的这张还可以的照片啊。 没有上去吗？ 没有上去，因为他只能二选一，然后当时就算我想上去，整车人不太想的话，那对，因为也没有办法了。 其实我不知道你的外语程度啊，很多大学生出国现在很喜欢自由行了。 是，我去日本的时候就我们几个是自由行的嘛。 那你为什么上西班牙和美国是想要跟团呢？ 因为一个是去美国的话我是第一次去，然后他的签证会比较难办，所以我要办的是团签。团签的话我必须得去报一个团才可以，然后这样的话审核手续就相对会没有那么复杂，比自由行你交上去的那个个人那个资料要少很多。 而且是他会帮你办了很多东西。 对对，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不明白什么的， 对，不明白在网上怎么弄， 只需要你自己跑一趟大使馆吧。 对，只需要自己跑一趟大使馆，其实还需要跑一趟旅行社。 那这跟没说一样。然后 就把一些材料交过去之后，你就要去美国大使馆面签了。然后他会问你很多很多问题。 哎，我们能不能还原一下？你还记得当时问了什么问题吗？ 当时问， 比如说你现在是面试官，阿呆，想出去。 好， 我们俩都想出去吧，分别面试我们， 好 吧？提两三个问题就 好。 然后你判断一下我们能不能出国啊？来，阿呆开始。 不要用英语。 你真的是你很棒啊！ 我跟你们说，就是在那个美国大使馆里边所有的面试官全会中文。 哇，阿呆你好机敏，给自己成功的救下了， 成功救场。 来，我们开始啊，一二三 ，Action！ 你的学校是哪儿？ 我的学校是中国传媒大学。 你现在读几年级？ 我现在读研二。 你为什么要去美国？ 因为我想世界这么大，出去看看。 哇，好假！你可能 真的好假。 对对对， 可能那个面试官当场脸就黑掉。 我们后面的都不来 ， 我们后面排队都会不同意。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我就是出不去嘛，既没有钱也出不去。 他会问你，来面试官继续问答。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前去过哪些地方？ 我以前去过泰国。 就一个国家， 我还去过，对，是我还真是只有出去一个国家。 基本上他听到这儿就能判断你这个人，能不能再往前出去，把这个签证给你办下来了。 哎呀，好心酸的感觉。 哦，我明白了，就是他这个基本上可以算不行，对吧？ 对，就其实也不能说完全不行吧，他会评估，可能觉得你既然你是一个北京高校的学生，可能你这个过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嗯嗯，其实他很会看说有没有移民倾向的， 对， 尤其是如果在我这个年纪的女生的话，他会比较容易迁不出去， 是 他怕我去那边结婚和生子， 是尤其是怕这种单身的 对 迁出去，然后你又没工作， 对， 是这样。 哦，你要问我一下，我看我能不能迁出去。 我想一下，你现在在哪工作？ 你管。 完了， 好了 ，Thank you, next。 哦，不可以这样是吧？哦，我在这个电台工作，嗯。 你现在多大？ 你管。 好了，这个不应该这么说，哎呀，但是真的会问，真的会问，真的是这么会问的。 我今年20多啊。 嗯，真的会问。然后说你以前去过哪些地方？ 我去过很多啊。 比如 这个亚洲周边走了一下，然后欧洲的去了一些小国，就像比如说英国啦等等啊，然后比较想去美国，想去看一场这个篮球，因为我是 NBA 的我是球迷吧，说 那你去了这些国家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 没有去过的美国，一直心向往之。 哇，好会说话呀， 好会说。 而且我不打算结婚和生子，让我去吧。 这是我们很喜欢听到的这种， 是 但是对于就是我听到的旅行社的那些工作人员跟我说的，面试官很喜欢，就是你们实事求是的告诉他，你喜欢哪儿，你不喜欢哪儿，为什么？就是一句话一句话，就是用简单的两三句你就带过就行， 就是实诚一点， 实诚一点， 对，就 是不要走这些啊，我们特别喜欢的这种修辞形容。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如果说你有目的性的，我就要去看一场演唱会，我就是想去看篮球，甚至说你看我就是他的这个粉丝什么之类的，会更容易过， 更容易过，对。 尤其是单身女性，我听说过这个，就是不外迁是怕有移民倾向， 是， 他主要就是考察这个，再就是考察你的经济能力，他才会看说你去过哪里呀，你的语言可不可以呀。哦，这就是小贴士，因为签证不过比较麻烦， 是比较麻烦， 对，你会跟不上大部队啊， 尤其是对于比较严的美国和日本来说，第一次不过基本上二三次很难过了。 其实很多有的东西我们不太方便在节目说，很多其实你去过的一些国家跟你将要去的国家有一些是比较冲突的，所以说大家想要去哪里的话，最好提前把功课做好，争取一遍过啊。那黄洋浩，在接下来的寒假也快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你有没有就是给自己设定好目标想去哪里呢？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大方向，就是我比较想去海岛海边，因为一直这几个寒暑假都没有去过海边，然后就比较感觉大好青春大好年华就没有去浪一浪。 你缺条丝巾吗？ 哎呀，我好悲哀啊。他会说几个寒假或者暑假没有去过海边的，想念海边，我要回去看看。我会说啊，我还没有去过海边，我还没有去过什么哪个地方，我要去一下。 其实真的难得这个假期，真的是让我们这些已经工作的人非常的羡慕。你没有办法有这么长时间假，甚至说我们去请年假已经请好订好机票，很多人都会因为临时到的工作而不得已退票，甚至你根本约不到出去玩的朋友。 是， 这个是最难，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是 很难，所以真的要利用假期，不管是近还是远，都出去走一走。你要去哪里呢？ 现在还没完全想好，但是就只是大方向是去海边嘛，可能 对啊，刚才说过了， 对啊， 我这个脑子， 可能我现在目标是可能会去比较具体，可能会在寒假期间会去个泰国， 泰国， 因为我是广西人，然后离泰国比较近， 你们飞过去要 我还没去过泰国呢， 你们要飞多长时间能？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2个多小时， 那很近啊， 很近， 我飞了2次泰国了，都要6个小时的时间， 对，从北京过去就比较远， 很远，整个是地老天荒的飞的，我就感觉哦，2个小时很近啦，这是太。想去泰国，黄洋浩代表着有一定经济基础、有一定赚钱能力的学生啊，这个相信在现在的学生当中，其实也不是一小部分的了， 对， 对吧？很多其实学生很灵，在大学的时候就实现了经济独立， 是， 甚至有一定的闲钱去假期去看看，去世界看看。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阿呆，作为代表，就是属于。怎么说？我该怎么评价你呢？哈，可能没有办法去那么远，但是也可以在北京周边旅游一下吧。比如说5小时车程内，你有什么好的地方能推荐一下？ 我还专门查了一下，5小时车程内，其实我一直在我的清单里面。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古北水镇。 古北，哎， 有 这个很火，我们原来在节目里还宣传过 啊，宣传过哈、 嗯、对对对，还放了一些他们的视频、嗯、当时是来我们这宣传。嗯， 当时其实我也是在那各种推送啊或者是各种攻略上看到的、嗯、古北水镇其实好像看样子还挺不错，拍出来的照片啊包括整个视频的广告啊、嗯、都特别好，然后呢我就特别向往，但是呢苦于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在传媒大学嘛，就进趟城我就觉得很麻烦、嗯、我就觉得很累、 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以为传媒大学就是市中心因为大家就是活动半径在那附近， 对对 是， 我觉得有没有传媒的学生都有这个习惯，就出了学校无论你是住啊或者在工作啊都希望在传媒大学附近， 对， 所以我就觉得传媒大学是市中心啊 以这个为中心半径是吗？ 对，这比较偏，所以说因为传媒大学在五环了比较远，嗯嗯，古北水镇，嗯， 有的时候出来一趟就觉得很麻烦，然后一想、嗯、啊要去古北水镇要坐车要倒车然后就怎样、嗯、瞬间就打消了这个激情、 嗯、就打退堂鼓了。我也是，我就特别想去古北水镇，但是一想就跟阿呆一样，就一想、嗯 啊，好累， 算了吧， 一想就好累。 它究竟有多远呢？我们这个路程，你知道，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嗯、 我查了这个可以去的这个攻略啊、嗯，就是从东直门有那种专线的巴士，嗯，48块钱一个人，要2个小时左右。 嗯，两个小时， 对， 也就是其实是可以实现当天往返的。 对，当天往返是没问题的。嗯、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嗯，就是可以在网上那种公众号啊，嗯、包括一些北京当地的这种周边游的这种团体呀、啊，就这种拼团、嗯，拼团走的话，你接车可能会更方便一些，而且来回呢，嗯、你想48块钱来回就96，但是来回车票一般如果拼团的话就是80块钱就 OK 了。 是不是拼团你的走的时间就更灵活？ 对， 你更早一点或更晚一点， 对， 就你们自己定了， 这样的话就会更从容一些嘛。嗯、 而且古北水镇其实如果说当天不想回来的话，它那个地方是有住宿的，住宿条件也是不等的，有星级的，也有普通的小旅馆，而且它据说还有温泉宾馆。当然价格就会很高，要在2000块左右一个晚上、 哦、那我还是就是看看吧， 你可以来回往返哈。这是古北水镇，算是比较近的，而且是、嗯、比较漂亮的一个地方了， 对 吧？ 有的玩的、 嗯、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呢？ 嗯，推荐的还有就是查到了一个门头沟京西古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 我们这边有一张图片可以看一下、嗯，哦，哎，这是往上走的这条路， 应该是那种道上、嗯、就是古道上的就是打磨的，时间长了之后这种 石块 的痕迹啊，包括这个 很有沧桑感啊、哦、 这种历史的厚重感。 门头沟，门头沟其实如果是传媒大学的学生来说、嗯、很远，对吧、 哦、 但是我觉得蛮远， 是吧， 对吧，对、嗯，但是北京这么大， 是， 我们是给北京的青年推荐一下， 对，开车的话1-2个小时应该也就到了吧、 嗯、也就还好。嗯，在门头沟，门头沟有什么可玩的吗？嗯， 门头沟这个反正我就查到了一个这个、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就是稍微远一点的这种山呐、啊、包括峡谷啊、嗯、就是咱北京还是有很多周边的，比如说这个京东大峡谷啊、嗯、啊，雾灵山呐、啊、百花山呐、啊、都可以，其实也就是车程的话、嗯、如果自驾游的话也就是3到5小时也就 OK 了，当天往返就可以、嗯， 雾灵山啊，百花山等等、 嗯、对， 无论是自驾，其实自驾几个人可以选择个拼车，现在大家有驾照吗？ 我有驾照， 我 有驾照， 我也有， 可以选择一下自己租个车，但是如果说地况不熟悉的话，还是 特别是山上那种山路、嗯、 山路，对啊、还是走这个大巴比较方便一点啊。 对，特别是像刚刚说到这个百花山，百花山的那个路就是急弯特别多、一般轿车就难以拐弯嘛，然后就所以就特别设置了一些就是掉头区、就称为什么龙回头凤摆尾 、哦、很好听的名字，这个都是说当天其实可以往返的北京周边的一个能够欣赏自然景观的景点， 对， 尤其是冬天，我觉得下了雪之后，不要太大的雪，太大雪容易封山啊。嗯、下了雪之后，有一点这个白雪啊覆盖在山上，景色应该是很美的，也很适合同班同学一起组织一个，比如说像团建那样的，几班几同学一起出去。 以前什么春游啊、秋游啊，就会选择这种周边的、 周边的 这种山。 你们是同班同学对吧？ 对， 你们同班一起出去玩过吗？ 好像没有， 没有， 哇，这关系是真好， 好尴尬， 拆散我们， 话题死在这儿了。你们可以回去建议一下，就是周边、也快毕业了吧？明年，明年就 有一部分，明年就要毕业了， 有一部分明年就毕业了， 哦、 就学硕明年， 啊，专硕是 专硕是 明年就毕业了、啊， 然后我俩是学硕， 我俩是学硕。 哎呦，学习好的呢， 相爱相杀， 可以设计一下，因为我们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是集体去了一个地方，当时是看世界杯，在一片沙滩上，嗯、然后就会觉得在印象当中非常深啊、嗯。这是周边开车就可以到的，而且还可以坐高铁去很多地方。 现在好方便，高铁就是很快嘛。 对，这个 对，像去保定才41分钟。嗯嗯 哎、哦、呀呀，好快！ 去41分钟，但是你觉得保定好像那个什么没得玩的，但其实还是很多的，像白洋淀啊、野三坡啊、狼牙山、白石山等等都可以。还有吃的也挺多的吧？ 对，我去年冬天的时候去保定出了趟差，早上在这个酒店里面，我就是咖啡配的驴肉火烧。 哦，咖啡配这个什么滋味？ 周边也有很多，而且其实，在像河北这边也有很多这历史人文景观比较多的地儿啊，都可以通过这个高铁可以去。 对，高铁的话其实就辐射范围就很大了，就是天津啊、河北啊、山东、河南都可以。 嗯，对， 山西这都是往北往南边的，往北就更。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好像还去过草原，就北京临近的一些草原，两三天。就是玩的还挺好。 到北京的坝上草原，那就是到那个坝上草原那边开车，应该在6个小时左右。 哦， 也还可以。 他们拍了好多那种在公路上，就是没有人，然后在公路上拍照片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不是前段时间说在公路上拍照片很危险吗？ 真的，因为很多我发现大家坐在那儿，其实因为没有人，他车速会特别快。 是。 而且你坐在那个位置，他的视线是不好的。 对。 当你看到车，你再站起来，其实蛮危险的。大家不要在那儿，有些躺在那里的，真的很危险。 是， 而且其实也不是很好看的照片啊，这个最主要啊。阿呆推荐了一下这个周边啊、河北的、河南的，河南也可以，包括山西。其实到辽宁、到沈阳、到大连，4个小时也能到了。 对， 高铁是大来临了，很快。包括从北京到香港，也是高铁可以到达的。 是， 现在就是乘高铁出去也很方便，很快捷，也比提前订机票这样的省了很多事儿。 说到底，也就是看你想不想出去玩。 哎， 有钱的可以有钱的玩，没钱的可以穷着玩。 对，如果说预算不多的话，怎么出去玩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预算不多。预算不多，其实是一个 伪命题， 伪命题吧。我觉得买一个那个什么 VR 眼镜，什么都有了。 太心酸了， 我听得好心酸。 对对对， 买个 VR 眼镜戴在自己放在自己家里，然后看，哇。 其实预算不多呢，你有一颗想去的心。其实，比如说，其实现在真正的旅游的话，有个5000块钱左右，你真的可以出国报一个团了。比如说在泰国。像这个我们的黄洋浩经常去的泰国，如果想去泰国一地，比如说只想飞普吉岛的话，5000块左右就完全可以实现了。 对，完全可以。 对， 我之前去那趟泰国其实也是几年前了，具体一几年我都给忘了。那时候报团其实才不到2000块钱，好像1999吧。 这么便宜、 还双飞。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太建议大家报一些低价团。因为你会有很多的这个，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出去报团的时候就有人说，哎，你看同样的行程，他这个3000那个5000，我们就报那个3000的吧。其实按照我的经验来说，我是个旅游节目主持人，然后按照我的经验来说，你报3000和5000是看的一样，但是你这个3000的团很多的东西是不涵盖的，因为5000的涵盖很多，而且5000的它这个团其实它的这个住宿标准会比3000那个高一些。其实你回头再算，你格外去看表演花费的那些钱和你当时花的那个钱是差不多的。 对， 但是你5000和20000的团儿，那肯定就是不一样了。 对，其实就是对比了价格之后，就是像这种，就是特别是囊中羞涩的人，肯定还是就想着，哎，这低点就低点，少看点就少看点吧，好歹出趟国。 其实仔细的省一省钱啊，一个月的工资攒一攒就可以出去了。 对， 比如说可以去这个越南芽庄，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一个地方， 小马尔代夫嘛。 对，但是它的价格会比马尔代夫要省很多很多很多。 对， 包括菲律宾的长滩岛，等等的，我们可以到了当地之后呢，在他们的超市买一些食材，很多的民宿其实可以自己煮的。我们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啊。 对， 这也是给黄洋浩一些建议。 其实越南我去过，但是我没去芽庄，我去的是美奈。美奈是芽庄旁边另外一个小渔村，然后那个地方呢，当时我们的导游说是俄罗斯人去的比较多，然后中国人去的很少，因为那个地方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出名。 就是不出名。那好像两位都没太听过美奈， 对，没有听过。 因为我一直在跟我身边的一些驴友们都在推荐说，你们不要去芽庄了，去美奈吧。 就整个景啊，包括体验呢， 包括体验，就是在美奈那个地方，就是体验越南当地的那种小渔村那种 哦， 新鲜劲儿，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当地的感觉。然后如果你去芽庄呢，就会感觉就是一个旅游城市， 人会很多， 对，然后它已经规划的其实已经相对比较成熟， 比较商业了， 对，比较商业了。 美奈， 对，美奈就美丽的美和 耐克的 大，一个大加个士， 奈良的 奈奈啊，奈奈那个奈，美奈啊。其实要不如果不是过度开发的地方，它的原始景观会保留的比较好， 对。 但是也会有因为没有太进行旅游开发，很多设施不是那么的方便， 是的，是的。 我觉得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利有弊，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全面俱到啊。但是我们前期的工作要做的比较好一些。再就是说，马来西亚也有很多人在去，对吧？而且它的性价比其实是蛮高的。 新马泰其实性价比都还挺高的，有的玩下来其实比国内的要省很多。 其实新加坡蛮贵的。 啊，是吗？ 对，新加坡蛮贵的。新加坡很漂亮，花园城市，但是它吃一顿餐，比如说咱们几个去吃海鲜，随便吃一点，人均也要200块钱左右。对，它的住宿也蛮贵的。 贵。 新加坡是会比其他的地方贵一些的地儿。 刚刚说到的那个越南芽庄，它的龙虾才60块钱一公斤， 好，30块一斤， 便宜吧？ 便宜。尤其是我前两天看这个朋友在加拿大，他那里面龙虾，加拿大其实有一个什么省我忘了，它是最初产这个龙虾的，每年有一半会运到中国，在国内被消化掉了。咱们国内要每年要吃掉几个亿的龙虾的钱，但是在加拿大那一只龙虾才卖到30多加币，也就是160块人民币左右，但是在国内根本下不来。就是很多这种海鲜我们可以到他们当地去吃，新鲜，价格还比较便宜，对吧？再就是菲律宾的长滩岛，现在也比较流行啊，叫西太平洋的明珠。它那边呢，因为价格比较低廉，离国内也很近，然后它的比如说它的住宿的档次也是应有尽有， 对， 几十块的到几百块的， 有那种适合背包客，就比如说像我这种50块钱就可以租一个床位，当然也可以体验那种就是奢华一点的，比如说500到1000人民币的那种星级酒店，啊，这个只能是黄小浩的了。 不，我也是住过那种一个床位的。我们这回去日本第一天住的就是这种青年旅社，然后就我们四个人是四个床位， 是不是住了一天觉得不习惯，还是 真的？ 第二天就换民宿了。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学生生涯的时候，人又多又不怕吃苦的时候，是可以去体验一下 还是可以。 因为你在年纪大一大，像我这样的时候，如果睡民宿，一个女生睡民宿就是睡这样的 不安全。 而且如果床板过于硬啊，就腰椎不是很好。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大家一起没有觉得是吃苦，反而觉得是一种体验。非常羡慕大家能住民宿。因为我们其实今天啊，我总是在看时间，我觉得时间快到了，但是我们分享的东西还有很多没有分享完。相信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假期都会有很多的规划，也希望今天我们三个每个人都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吧。这样节目的最后了，我们一人说一两句总结一下吧，就是给大家寒假旅行的一些怎么说呢，忠告或者是推荐，好吧？从黄洋浩开始，好吧？ 就是我给大家的忠告就是一定要自由行，一定要事先做好你的规划。然后因为我们这回去的时候就比较麻烦的是，我们只是规划好了我们住哪儿，但是我们去哪儿怎么走，比如说我们到东京新宿涩谷东京塔银座这些地方，我们哪天去哪些地方没有规划好， 再细致一些， 对，再细致一些，导致我们去的最后一天特别累，一天要逛好几个地方才能把那个打卡打完，不然的话特别亏。 好，黄洋浩这边就是说一定要再细致。那阿呆呢，简单点说有没有什么建议？ 其实我觉得哈，我因为出去的比较就是少，而且呢一般出去的时候有要不就是抱团，要不跟家人一块儿，就自己出去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我倒想体验一下能不能就是自己背着包就可以走了，说走就走了，而且就是单独旅行这种感觉，我还是想体验一下。如果大家有这种想法的话，可以跟我一块约 那我 偶遇。 我的建议就是青年朋友们多赚钱吧，可以到世界去看一看啊。好的，那我们今天青年说就和大家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课，请欣赏我们的节目吧。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